要生辰。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最近呢，一直有朋友问我，说已经预定上了，那什么时候能送到呢？在这儿呢，我也多说两句。已经成功预定到的朋友，您不要着急，您耐心等待我们工作人员联系您，这就行了。那么近期呢，一定会陆续交到大伙儿的手中。大家也知道，这一批呢，是我跟医院协商转调给咱们的，这个就要需要时间了，而且呢，还得运到各地。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定会让大家伙儿都用上的。今天呢，我突然想到，当年生物疗法的研发刚起步的时候，说实话，我们研发小组所有的人呢，心里都没有底，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也不知道能进行到哪一步，最后呢，能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更是谁也想不到。更何况当时生物疗法这个概念还刚刚被提出，我们能够借鉴参考的资料那也是少之又少，感觉呀就像是一群没有方向的迁徙者，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找到一块梦寐以求的新大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啊是有人熬不住放弃了的，但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即便是女儿多次请求让我好好歇着，说她担心我的身体，但是我依旧是一如既往的往下走。 那徐主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您坚持到了最后呢？ 可能是信念吧，医者的信念。我从来没有将医生啊看作是一种职业，而一直认为这是一种使命。既然接受了这样的使命，就要一辈子为了患者，为了生命去付出，直到油尽灯枯。那么再加上病人们的现状也一直在鞭策着我，警醒着我必须去改变，去突破。因为有太多的人在误区里呀，越陷越深。那大家看看，有多少人为了治病倾家荡产，最后得到的却是一纸病危通知书。有多少人他为了治病顿顿不离苦药，有多少人为了治病克服了心中最大的恐惧，接受了在身体上动刀。生病啊，本身它就已经是一种打击，可是为了解决疾病，大家还在不断地遭受更大的打击。在病痛与治疗的双重的痛苦里，咱们苦苦地挣扎，看不到希望。所以，我想要把最好的治病方式给到大家，想要尽自己的全力拉大家一把。而当我接触到生物学，了解到生物疗法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跨越了中医西医界限的这个全新疗法一定会成为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会成为世间患者的希望。因为呢，它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手段，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啊，就是说四两拨千斤，从微观的细胞入手来解决人体所有器官组织上的病变，这样呢既安全又迅速。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自有安排吧，在我们立项之后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听说了巴马，于是马不停蹄地就赶到了这儿。步入巴马的那一刻，我们所有的人都兴奋了起来。 为什么呀？ 因为这儿随处可见七八十岁的老人， 这些老人呢，在房前房后的忙碌，在田野中耕作，而且手脚利索，耳聪目明。你问他们问题，他们都对答如流，逻辑清晰，丝毫没有那种老态龙钟之相。我们住在平安村六零屯的时候，屋前呢住着一位98岁的老太太，她每天早上天刚刚见亮就到地里干活，挖红薯、翻土、下肥、种菜，每逢坡月赶集，一大早呢就背着满满一背篓的蔬菜，塌拉着一双拖鞋，以小跑的步伐赶去摆摊儿，其体力精力不比城里的一些年轻人差。我时常呢趁着他空闲的时候找他聊天，当我夸他身体好是老寿星的时候，他捂着嘴笑，他说呀，我算什么老寿星啊，村里比我高寿的比比皆是，跟他们比呀，我还算是年轻人呐。后来呢，随着实地考察的深入，我们逐渐揭开了八马长寿之谜，也就是我经常跟大家提到的高地磁场。这个呢，要跟大伙说一下了，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都有地磁，这个地磁只有 0.25 到 0.32 高斯，而巴马呢，因为处在了盘阳河的断裂带上，它的地磁的强度高达 0.58 高斯。那么如此之高的地磁场，它就能够不断地修复激活细胞，保持人体健康，延缓衰老，使人呢精力充沛。同时在这种高磁场的作用下，巴马呢还拥有了高磁化的小分子团水，能够帮助细胞健康代谢，还拥有了富含富氧离子的空气，常年清爽宜人。而且这种高地磁场它能够屏蔽掉阳光当中的有害射线，只留下了对人体有益的远红外线，那么晒晒太阳你就能够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也正是这种高地磁场赋予了巴马人健康和长寿，而我们在复制巴马高地磁场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单极动磁技术。那么经过了30多年的悉心研发，研发出了生物疗法，效果更为显著，针对性更强，它完全打破了人们对治病的固有的认识，舒舒服服的，而且呢效果是立竿见影，因而顺利的就通过了临床试验，这样呢就给无数的患者带来了福音。那今天呢我想跟大伙儿重点讲讲泌尿系统疾病。在讲之前呢，我请大家呢首先呢要摆正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呢？ 就是泌尿系统疾病它也是病，而且呢危害非常大，有了那必须得及时医治，千万不能觉得这个病有点太隐私了，难以启齿了，你就耽搁了治疗。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 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提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电波中的老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 我曾经啊就遇到过这么一位患者，是一位女同志，她有20来年的糖尿病，血糖呢一直控制的不好。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她发现自己的小便也出了问题，每次上厕所就觉得自己的尿道里像火在烧灼一样，特别的疼，就导致她连水都不敢喝了，害怕上厕所了。结果呢，饮水量减少之后，这个尿痛反而越来越严重。而这个女同志呢，她又是农村的，老伴离世之后呢，才搬来跟自己的独生儿子生活，对城里呢也不熟，是既不知道怎么上医院看病，又不好意思跟儿子讲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就这么忍。忍到后来呢，又出现了新的状况，小便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急，只要有了尿意，那就必须得马上找到厕所，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否则就尿裤子了。而且腰背出现了疼痛，吃忍。忍到后来呢，又出现了新的状况，小便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急，只要有了尿意，那就必须得马上找到厕所，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否则就尿裤子了。而且腰背出现了疼痛，耻骨上屈，也有疼痛感和发热感。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他这个病不能再拖了，支支吾吾的就把自己的情况跟孩子讲了。当时他儿子哭笑不得，说妈呀，这是病啊，又不是犯了什么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立马带母亲上医院做了检查和治疗，查出来呢是尿路感染。而患者之所以在减少饮水量后病情加重，就是因为少了尿路冲洗这个天然的冲洗细菌的途径，这样呢就为细菌的繁殖提供了更深一层的便利。那么当时呢，大夫给他开了一些青霉素，这个氟氯沙星啊之类的那些消炎药啊，刚吃的时候效果还挺好，尿痛感消失了，尿频尿急也得到了缓解。但是不到一个月，这病又复发了。就这样，他在一年之内反反复复发作多次，真的叫苦不堪言。那么最后呢，大夫就跟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儿，糖尿病病人就是很容易出现泌尿系统的问题，尤其是泌尿系统的感染。那这病总犯呢，后来也没办法了呀。那么这个医生呢，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式，就把患者呢推荐到我们这儿来尝试用生物疗法。那么他来了之后，我就让他坐在主机上头，然后把电极片贴在他的前小腹的左右水道这个地方。过程当中我看他有些不好意思，低着头不吱声，我便让他儿子先出去等了，然后问他是有什么感觉吗？他说感觉小便处有一些酸酸麻麻的那种感觉。我说这没事，这是在给你消炎杀菌呢。结束之后，他怕回去的路上又要找厕所，就在我们这儿先上了，出来以后就小声地告诉我，徐主任呐，我感觉小便的时候那个灼烧感减轻了，我轻松了很多。我就跟他说， 那你得继续做这个，效果还会更好。那么第二天他来，他笑呵呵的来了，跟我说，徐主任呐，昨天晚上我一整晚上就起了两次夜，之前一晚上可得跑个四五趟厕所。那我就问他，你观察你的尿液了吗？他说好像特别黄，而且上头好像一层有好像有很多气孔一样。我说好，这是好现象，细菌呢、病毒啊开始往外头排泄了。那么之后患者的尿痛的症状就消失了，而且憋尿的时间长了不少，之后患者不再尿频尿急，也不怕喝水了。那继续坚持，他不仅所有的症状都改善，而且他的血糖特别的平稳。当时这个患者非常的兴奋，他就说，徐主任呐，您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个医生说的有一句话的确不假。 什么话？ 就是糖尿病患者他更容易患泌尿系统疾病。尤其是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我们说呢，这个老年人呢最常得的病啊就是泌尿系统疾病。就是前列腺增生、尿路感染以及呢前列腺炎。那前列腺增生它是细胞代谢出了问题了，导致细胞的数目多了，它就出现了增生。这个呢我之前呢也有讲过。尿路感染和前列腺炎呢，这个都是炎症啊，咱们尿道、膀胱、前列腺感染细菌病毒造成的。而糖尿病患者由于他的免疫细胞受损了，抵抗力降低了，较正常人呢他就更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同时呢，糖尿病患者血和尿中葡萄糖的含量比较高，而葡萄糖呢是细菌的主要培养基础，为细菌的繁衍提供了绝好的外环境。再加上病程较长的糖尿病患者，由于糖尿病并发症损伤植物神经系统，导致排尿更加困难，残余尿更加多，这样呢就特别容易导致泌尿系统感染这个问题的发生。所以很多患有糖尿病的患者一旦出现尿路感染、前列腺炎，那这两种病就会反复发作，不好治愈。当然老年人本身也存在着免疫力下降这个问题，再加上很多的人呢因为这个老慢病对自己神经元的伤害本身就很大，即便是没有糖尿病，那么得泌尿系统疾病的概率那也是非常高的。如果细菌适应了这种药物之后，那它只会变得更加顽固。 那徐主任，生物疗法它是如何来解决问题的呢？ 那首先它所释放的纳米远红外线，它能够产生一种深度的热效应，能够消灭世界上已经知道的 99% 以上的细菌病毒。其次呢，它所释放的高地磁场能够修复激活病变的细胞，帮助我们人体呢重建免疫系统，让咱们患者不再感染。那么最后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单极动磁技术，它所释放的地磁场是处于高频波动的状态的，那么这个对于患有泌尿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是尤为重要，因为他们长期的反复的被感染，那么导尿管上的细菌菌丝会形成一层膜，这层膜不仅会阻挡药物的进入，而且还会给细菌提供一个绝佳的培养基，使人体内部呢就开始滋生细菌，而生物疗法所释放的动磁就能够通过高频振动把这层膜剥离了导尿管，给它代谢出去。当然了，前列腺增生、尿路结石、尿路梗阻等等泌尿系统的疾病， 在高地磁的作用下也一样能够得到改善，因为细胞得到修复，激活之后就能够进行正常的代谢，使尿路畅通。那我知道咱们很多老年同志啊，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一说起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光是这些症状大伙就觉得难以启齿了，所以我才跟大伙说咱们一定要摆正心态啊，就像我刚才说那位同志的儿子说的一样，您这是得了病了，又不是犯了什么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真拖到有一天因为这个尿频尿急满世界的找厕所，两三分钟都憋不住就漏尿，你到了厕所你又半天尿不出来啊，尿的时候疼得呲牙咧嘴的，尿完了刚提上裤子又滴滴答答来几下，你整得一身都是尿骚味儿，一天换好几条裤子，真到这一天了，那不是更难为情吗？那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得到生物疗法，如果大家想要解决泌尿系统疾病的话，你可以记一下用法。有泌尿系统疾病的患者呢，你呢可以坐在主机上面，把这个电极片给它贴在小腹左右两边的水道穴啊，也可以呢抱着主机，让主机呢贴近自己的下腹部，然后把电极片贴在阳陵泉穴，进行20到30分钟。另外呢，泌尿系统疾病用足点水浴疗法效果也是很好的 哦， 因为咱们足底的涌泉穴它是管着肾脏，而通过肾来调节泌尿系统这个病症效果也是非常显著。 那这个足点水浴疗法怎么用呢？ 这个很简单啊，大伙儿也记住，首先呢怎么用，取两个是塑料盆或者是木盆，记住啊，千万不能是金属的，然后在盆里倒入温水，水量呢没过你的脚背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极线啊，就是咱们原先接这个电极片的那个电极线，它上面有一个金属探头，分别放在两个盆子当中，30分钟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有两个蓝色的像个小罐一样的负压式电极，这个负压式电极在罐顶上的侧面有一个眼儿，你把金属探头分别插在这两个小眼里，然后呢左边一个盆放一个负压式电极，右边一个脚盆里也放一个负压式电极，任它们飘在水面上，就可以进行足电水浴疗法了。那么我说了这么多，我想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第一呢你可以看看说明书，第二呢你可以寻求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帮助。那么按照我说的这样的方式，基本上你排尿困难的现象就会减轻，而且尿路灼烧感缓解，过了一段时间呢，你小便次数能够恢复到正常，不再过于频繁，你憋尿的时间能够大大增长，小便的时候呢不再有疼痛感，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基本上你就能将细菌排出，小便会逐渐的变得清澈。后来呢，那么尿滴沥、尿等待、夜尿多的症状都能够得到解决。如果再配合上生物制剂来给您的细胞补充能量，那么这个速度还会大大的提升，而且疗效很巩固。那讲到这个生物制剂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都得到了啊。我认为能够得到的朋友，您可以说是缘人 哦， 非常幸运。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非常珍贵。它是通过冷凝技术低温萃取而成，三颗完整的全身加大量的中药材最后浓缩出来的，就这么一口饮。那我呢其实之前是个急性子 啊，看关师傅啊那会儿做生物指迹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揪心，就等那个药气儿凝结成一颗一颗的药液，顺着这个凹槽排到装置提取物的坛子里，因为水温是不能超过36度的嘛，那么药液凝结的过程是非常的漫长。我当时就问关师傅，您非得这么做吗？太耗时间和精力了。关师傅呢，目不转睛地盯着天锅，悠悠地就说，老祖宗交代下来的自有他的道理。后来呢，我才明白，只有这样低温萃取三颗砷产生的三萜物质，才能够保持活性，才能够在人体封闭的胃液当中产生生物调节素，给咱们细胞补充能量，加速疾病的改善。所以呢，直到今天呢，生物指迹还是一剂难求。因此呢，我希望已经得到的朋友，您一定要珍惜，按照正确的方式坚持使用，效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那么大伙儿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千万的不要自己自以为是瞎琢磨，免得浪费了这么好的东西啊！您打个电话咨询一下。那么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呢，重点给大伙儿讲的泌尿系统的疾病这个话题呢，就暂且说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呢？ 哎，你好，我徐桂英，你好。 哎呀，我可谢谢你啊，和你这个科研团队啊，你的科研团队太厉害了。 哦，我们这个团队太厉害了是吧？确实有点厉害。 这个气血双补那个我全用了。 啊，用过。 还有那个三代通那个我都用了。 那个也用了。 最近吧，我也把那什么，这个给请到家了。 你也拿上了啊？ 我这头一天我 我就把它抢回来了。我害怕整不着啊。 哦，害怕整不着，早早的把它拿上 了。咋回事呢？ 嗯， 我就是头十天 啊， 不是免费的做示范了吗？ 对，免费让大家去试一试，感觉一下到底管不管用啊，对不对？ 头一天去做是吧？ 啊， 当时就见效了。 当时就见效了。嗯， 哎呀，那天晚上睡觉才好呢。 啊、 第二天俺们这嘎达下了个大雨啊。 嗯， 那晚上事儿我都不知道，你说这怪不怪？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打雷下雨这么热闹，你这晚上睡的就一点都不知道这么响？ 根本我就不知道，就在这以前吧，我家一闹耗子， 啊， 小耗子一来，那就磕着我咔哧咔哧， 啊， 那都给我雷醒了。你们， 啊， 你们那天晚上。那打那个大雷，俺们人家说 啊， 哎呀，这还这雷，这俩子吓人的，咣咣的， 咣咣。 我说哪有事儿啊？我还说没有的事儿 啊。这家伙你拿回家以后啊，你身上的各种各样的病症，你在家里不出门了啊，在就在家里做多方便呢。 我这回我随便做了，我这一样病一样病做的， 对呀， 做的， 对呀。 这个关键是啥呀，徐人呐、 啊？ 我这身上病太多，你知道不？ 啊，那你今天需要我帮你什么忙？您说说。嗯， 我现在主要就是做啥呢？做我这个腰和这个气管，一到冬天吧，我就上不了气儿。 啊、哦，我来跟你讲一下啊，那个电极片儿，一个贴在你后边的脖子的鼓出来那个大椎穴，知道吗？ 哎， 后边脖子后边不是有一个包吗？那个是大椎穴， 啊， 贴在那个上头。还一个贴在哪儿呢？还一个有两个穴位，你可以一次呢贴在那个天突这个地方，就是咱们前面脖子下面一个坑这个地方。 挂个坑。 哎，坑就贴在这个坑上，这是一个啊。哎，然后做20分钟以后，后边的大椎穴不动，把这个前面这个还可以挪下去一寸。就坑这儿挪下去一寸，再做20分钟啊！就这个啊，就是你目前这个。如果说你的腰不得劲儿了，你想做腰，那么腰有几个做法？一个呢，就把电极片贴在你的后腰左右腰眼这个地方，把这个你可以抱着，你也可以踩在脚底，这个怎么着都可以。或者呢，你把这个靠在腰上，把电极片呢贴在你的股骨头坏死。地方也行，贴在你的膝关节哪个关节疼的地方贴上去也行。那你还有什么病？你再告诉我。 就我就从最近这两个月吧， 嗯， 就身体的越来越瘦。 咱说呀，这个人的胖瘦呢，跟身体的代谢有关系，胖补气，瘦补血。那我问问你，你血糖正常吗？ 那个血糖还行，我就是血压低。 血压低，那就出来问题了，就是你的脾胃不好了，你的大便是不是也不正常啊？ 我有一个那叫结肠炎呢。 啊，有结肠炎。 啊，对， 嗯， 就是插样的东西凉的，我都不敢吃。 啊， 吃了用不了两小时，稀里哗啦就得往外跑啊， 啊， 那就不是一回两回了，拉过几回黑便。 啊、哦，拉过几回黑便是吧？啊， 稀里哗啦的，还油的乎的，那就、要说来了吧，一天就造3-4次。 啊， 完了，肚子也不疼，是也不咋地。 啊， 哎，完了就好了。 好，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我给你调一下啊。那么现在呢，您这个脾胃不好，血压也比较低，那咱们调脾胃的这个穴位啊，我跟你讲一下啊。有一个穴位呢，如果说你拉肚子的话，经常这肚子不是特别好的话，你可以做一下合谷穴，知道吗？ 啊啊，知道。 两个虎口这儿，贴在两个虎口上，这个开到30赫兹就可以。然后主机呢，你因为脾胃不好，调脾胃全都放在你胃这个地方，脾胃肠就是往前面肚子上抱，知道了不？那么第二个呢，调脾胃的呢，我们说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是人的脾经，三阴交穴知道吗？ 啊，知道知道。 这个 上面这个。 哎，对对对，这个你也知道了。啊、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胃经，就是你的胃不好，所以人会瘦。那么胃不好呢，你调哪呢？最最简单的一个位置就是足三里。 啊啊。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你要调脾胃有三个地儿，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和谷穴，明白了吗？ 好。 然后你就跟家里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反正主机都是抱在肚子上。 好。 还要说一下是什么呢？你拿到的生物制剂可以早中晚吃，饭后半个小时服就可以了，因为它里边含有活性三萜物质，它在你人体的胃液封闭的环境当中，它会给你生成生物调节素，给你的人体的整个细胞带来能量，明白了？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主任呐，我祝你和你的团队啊，工作顺利，健康长寿啊！ 好，谢谢您。 我也不会说啥，我也不会说什么感谢的话。 好， 我非常感谢你啊！ 我跟您讲，有问题，孩子有病了，谁有病了，哪儿不舒服了，哪儿觉得不得劲儿了，先做一做啊。找不着穴位，打电话一问就能问着，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好，再见，谢谢啊。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 你好。 徐主任吗？ 我徐桂英啊，你好。 啊，你好。 是哪儿的朋友？ 我是廊坊的。 啊，廊坊的。 我是廊坊的。 啊，廊坊的。 廊坊的。我叫王子森。 啊，王 今年呢已经75岁了。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啊。 我有糖尿病。 啊。 冠心病。 啊。 得过脑梗。 啊。 还有这个夜尿频多、排尿不畅。 啊。 等等这些病。 啊啊。 我这个糖尿病呢是2010年那会儿发现的 啊， 糖尿病，然后呢就是冠心病，可能跟糖尿病引起并发症吧。 那肯定 了。 打几个了？ 打桥，三个桥。打了三个桥。那个12年呢又开始尿频，夜尿频多。 夜尿频了。 到现在已经是6-7年了吧。 嗯， 这6-7年过来，我一直没有放弃，老治呢。西医、中医我都找过，这个中医呢，我这个什么汤药、丸药啊、散药啊、膏药啊，我都用过，都用过呢，都没有治好， 没治好。 所以我现在虽然身体那么多病啊，但是我现在最折磨我的，也最想治好的，就是我这个夜尿频多、排尿不畅。 现在几次啊？一晚上？ 晚上5-6次，多的时候7-8次。 那就别睡觉了，对吧？紧着上厕所呢。 那可不就是尿不痛快。而且晚上的特别显得特别严重，白天还好一些。 白天好点，晚上重了。 对。 啊。 所以我现在你像那个，冠心病啊、糖尿病啊，都这么维持着还可以。就是这个夜尿多呀，排不畅，不痛快呀，这最伤脑筋的了。 这个最伤脑筋。 最想治的这也是。 这个没问题啊。 可以治， 当然了。 但是都没都找了好，都没给我治好。 那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呀？如果说你在治疗的道路上，你用这个方法，你治了很多时间了，不管你是打针吃药。你治了很多时间，但是你不见效的话，就说明你这个方法这条道走不通了，你得换一个地方去了，对不对？你得换一条道了。那么咱们现在这个生物疗法， 这个生物场我又搬回家了，现在我又寄希望于他 啊，寄希望于他，不抛弃不放弃，对不对？ 对。 行，您这个情况呢，首先啊，咱们说啊。关键的问题在于您的血糖。对，关键的问题，您这所有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键的，在于血糖。血糖的并发症是心脑肾，而前列腺的问题呢，在中医上讲，治疗前列腺问题，它势必得调肾，而前列腺的问题呢，它不太好治， 它外头有一层脂质包膜，它是保护你的前列腺的。但是当你的前列腺的细胞增生肥大以后，就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前列腺的脂质包膜它都是保护这个器官的，就是说见效是见效，但是很难，不会说出现那种好像我几天立马就见效这种感觉。但是呢生物疗法，那我就得问问了，您做的那个是什么穴位啊？ 肾腧穴 啊， 那个抱着那个主机。 嗯， 后来呢我听那广播里边说有类似的那个病案呢，说是坐的上头。 对，坐在上头。 坐上头呢，然后做那个水道。 对，水道也可以。 后来呢我就试着做这个水道。 啊 哎哎，到最后呢，最后两三天了已经是那样。 三阴交做过吗？ 三阴交没有。 你做做三阴交，然后主机坐在屁股底下。晚上的话呢，你那个可以做一个水电浴，泡脚，泡脚，泡脚， 用那个两个盆儿的那个是吧？ 对，两个盆儿，两个木盆儿，两个塑料盆儿，这都可以。然后两个那个电极线呢，一个盆里搁一个。你要是那个的话呢，也可以把它插在那个，咱们在你那个箱子里，你已经拿到了，你看到里边。有两个蓝色的那个负压式电极，看到过吧？蓝色的。 哦，蓝色的有。 蓝色的，蓝色的以后呢，你就它在小的那头上旁边有个眼儿，你把那个电极线就插在那个眼儿里，一个盆里扔一个，让它飘在水面上，它飘在水面上，然后你就开到你适合的那个电流量，然后就泡脚，啊，水呢到水呢要到脚腕，不能太少。 那到脚腕， 哎，到脚腕， 一般温水呗，用温水， 就是你平时泡脚的那个温度就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你是糖尿病，糖尿病的水温不能太高。那个主机上边你放一杯水，你不要把它踢翻就行。等你做完了就喝这杯水。 哦，喝那杯水。 对，你这杯水喝下去，它能清理你的血管，把血管里的杂质能够把它溶解掉。啊， 那盛水的杯子，玻璃杯啊，还是 可以，都可以。 哦， 都可以， 哦、 都可以、 哦， 就是一定要放在这上头，放在这上头以后， 哦、 然后你再喝这个水。 哦。 那这样你的血糖也降得快，啊，动脉硬化的问题也好， 哦、 你也不会说这个血管又堵得很厉害，对不对？ 啊、 油脂都能给你带、哦，都能融化掉了。你想，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只不过你就倒杯水而已。那么咱们生物制剂，这是给细胞补充能量的。您这个问题这么重，说明您的细胞也衰老得很快，能量也不足。一般是饭后啊，半小时就吃一支，一天三次啊。 饭后是吧？ 啊，饭后半小时，一天三次。 好， 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好的，好的。 哎，好，再见。哎， 好，再见。好， 哎，再见。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十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呢？ 哎，我徐桂英，你好。 哎呀，徐主任你好，您这么忙还能跟您通上电话，太荣幸了。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沈阳的。 沈阳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说。 我就是腿疼 啊， 我这个左腿就是这个腿肚子疼，然后这个越捂着越疼，现在完了微弯也不敢微，这个就是个。波棱盖和这个波棱盖后面这个洼这个地方 啊， 也不知道哪疼，摸不着 啊啊， 嗯， 不知道哪儿疼摸不着，在医院里有没有做过检查呢？风湿啊，类风湿啊？ 没有 啊，有没有 变性？风湿我去年做过风湿抽血验的 啊， 他说没有。 你做的是抗欧血沉正常是吧？ 嗯。 那做了类风湿因子没有啊？ 没有。 没有是吧？没有做齐全啊。 嗯， 肿吗？ 啊，看不出来什么肿，就是也没变样，就是个疼， 就是疼啊。这说明啊，您这个关节里头啊，这软骨细胞啊，成骨细胞啊，可能因为年纪大了点以后受损了。 嗯，哦， 啊，这说明咱们人的细胞啊，逐渐的衰老了，老化了啊。 哦， 这个细胞要是一老化的话，哪个地方的细胞出问题了，哪个地儿它就出问题。 我以前吧就是乏，就是不爱走道，一走道就累得要命，但是他不疼，就是乏，不爱动弹，去趟早市回来这一天啥都不想干了。但是现在吧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疼了，这右腿吧还凑合，这左腿吧就这个波棱盖越来越疼，上楼吧就不敢先插凿硬，就得先搁右腿，左腿不敢先上，先上有时候就像扎一下似的，就咯噔一下，像崴脚脖子那感觉。 啊，那我得问问您呢，您平时晚上睡觉是几点钟睡呀？ 我睡眠不好，就是隔三差五就睡，一宿睡不着觉。完事儿，有时候睡，要是正常睡的话，9:30吧。 那九点半这个点能睡着吗？ 睡不着啊，就躺着就听广播呀，听多少睡多少算。 啊啊，那我再问问你啊，你那个血压啊，血脂 啊正常。 这些都正常是吧？ 嗯 嗯，就是睡不着觉啊。 对， 那我可告诉你，有一些骨关节病啊，它就跟你这个晚上睡不着觉有关系。 哦， 为什么呢？它是筋出问题了。 哦， 我们中医讲肝主筋，所以呢，熬夜了等于睡不着，就是熬夜嘛，对不对？ 哦，对对对， 你咋也睡不着，你都到了1点2点，你还没睡嘛？那你肝筋工作的时间，你还没睡着。所以时间长了以后，你的筋出问题了，那它也会疼， 哦、 也会疼、 哦。我经常睡不着觉，然后我就合计，徐主任、就是我这个腿，就是不知道是骨头还是就是肌肉还是筋呢、 啊， 就是晚上天天要按着按着吧，就好像舒服一点。我这些日还就想去拍拍片、看看有没有这必要啊。 啊，拍拍片。 检查过。 那这个随您呢。不过呢，正常的情况下，咱有病。咱至少得知道这个疼是因为什么疼。那么我告诉你、在你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风寒湿、外邪攻击进去了，你通过生物疗法、那么你这里头的风寒湿这些毒物得从这个细胞组织器官当中得要给它排出来、那么在排的过程当中难免它会出现不舒适的症状或者是疼痛的症状、这个不是坏现象、那这是一种出现好转反应的现象，是不是、你如果连续做、那么我相信做到第三次的时候，那这个反应已经开始缓解了、而且效果会非常非常好。 那个是不是得连着做？ 得连着做，咱身上有病啊。我在中医讲学当中我讲过一句话啊，把这个疾病要扼杀在萌芽状态，百姓啊是百人百心的，一人一个琢磨。好了，我就不多说了啊。 哎 哎， 谢谢徐主任。 哎，不客气，再见。 好，再见。